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二十集，胆大包天二。想到这里，他脸色沉凝起来，轻轻敲了两下桌案。可记得你的身份了？陈欢被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下意识讨好他，连连点头。 嗯，记得记得，奴才就是皇上的一条狗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轩辕里眉头皱起来，不太喜欢陈欢这话，只是不等他说什么，耳边便响起一声轻笑。 哈哈，陈公公原来这么有自知之明啊。 两人一起看了过来，陈荣跟着张晋忠进来，脸上还带着嘲讽的笑，眼角斜斜一瞥陈欢，露出几分轻蔑来。陈欢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轩辕岭问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不由看了他一眼。他有些难过，以为是轩辕岭故意想让他说这些话来给陈荣听，好让他出口气。他有些说不出话来，虽然不愿意在陈荣面前示弱，可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，鼻梁也有些酸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他这样不开口，反倒衬得陈荣颇有些咄咄逼人。轩辕岭也没想到他进来的如此凑巧，在自己面前说话也这般不留情面。这里不用你伺候，下去吧。轩辕岭有些头疼，却说不出原因来，只是觉得自己选的人当真是个个都不省心，往后若是凑在一起，说不定要闹成什么样子。陈欢性情乖戾了些，可也不是不怕疼，上次被那段板子打的他现在还心有余悸，只暗暗着瞪了陈荣一眼就往后走。他心里有气，连告退礼都没有，满脑子都是该怎么收拾陈荣。 陈公公且慢。 陈荣忽然开口，几个人的视线都看了过去。轩辕里眉头一皱，这小子总不会是要当着他的面就对陈欢做什么吧，这也未免太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他堂堂九五至尊，陈欢是他的大总管，出门在外也是他的脸面，若是在这里被陈荣搓磨了，他岂不是要被人耻笑。你喊他做什么？轩辕岭语气不耐，听在两人耳朵里就成了两个意思。陈荣只当他看陈欢果然不同寻常，这般急着把人赶走，分明是在保护他。可陈欢听来，却是觉得轩辕岭果然不待见自己，连陈荣与自己说两句话，他都觉得难以忍受。他这么一想，就有些迈不开脚。很想看看轩辕岭到底想为陈荣怎么折腾他，不过就是一条命，他有什么好怕的。于是他停住脚步，靠在柱子上侧头看着陈荣，身体像是没了骨头，歪歪扭扭地戳着。一看他这副样子，张晋忠心里就是一跳，这小子魂不吝起来，就是这副姿态，那当真是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顾，只图一口气。他当即喝了一声， 皇上让你下去，怎么还戳着不动？ 陈欢一瘪嘴， 张公公，你讲讲理，一个让我走，一个让我留，我能劈两半不成？ 张晋忠恨不得去拧他的嘴。轩辕岭显然也被他气到了，脸色黑了一层，没再理会他，只看着陈荣。你来有何事？陈荣先谢了恩，然后指了指陈欢。 臣听说陈公公是先皇后宫里出来的，既然皇上要为先皇后立传，臣总要找个知晓的人才好下笔。陈公公真是再合适不过。 这理由也算是正当，只是轩辕岭总想起轩辕镜先前说的话，倘若一个皇子陈荣报复起来都不留情面，对上陈欢只怕手段更激烈。 即便轩辕你不喜欢陈欢，可也不想他在陈荣手上出事。 你来迟了，朕刚决定让他协助贤王办理先皇后继承，这些日子都要待在太极殿里，怕是帮不上你。 陈荣听着不由冷笑，这话当真是假得很， 轩辕镜办事何须一个阉人辅助，不过就是不想让自己接触他。先前还说自己独一无二，眼下与陈欢放在一起便高下立现。 陈荣心里恼火又很愤怒，在轩辕林眼里自己竟然还不如一个阉人。 他素来心高气傲，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心里转来转去半晌才安静下来，却是眉梢一挑，给了陈欢一个挑衅的眼神。 既然这样，那臣也只能说一声遗憾了。 陈欢听得云里雾里，他完全不觉得自己去了陈荣那里会被对方怎么样，但轩辕凛的拒绝也在他意料之中。以前自己连提一句陈荣都不行，现在他自然更不会允许自己出现在陈荣周围，那就是个宝贝，他这样的奸佞小人说不得就做出什么事情来把人给祸害了。陈欢冷笑，满脸的狰狞，瞧着像是要活吞了陈荣。陈荣丝毫不惧，也跟着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既然陈公公要去太极殿，想必是没办法伺候皇上了，那可真是辛苦张公公了。 张晋忠看着这两人，像是在看两个糟心的纨绔子，哪个都不想搭理。轩辕凛心情更加不愉，陈荣这话分明是在暗示他不要再让陈欢出现在这里。他乃是天子，想做什么哪里轮得到旁人智慧。 为君府立传之事朕十分看重，你莫要为这些小事分心。 陈荣一僵，这话听着像是在重用自己，可联想到他之前的话就多了几分敷衍的味道。他忍不住又是冷笑，可视线却看向了陈欢，眼底又是嘲讽又是轻蔑，看得陈欢抬脚就朝他走了过去。张晋忠连忙拉住他，硬生生拉着他出了御书房。陈欢不甘心，还想回去，张晋忠拍了他后脑勺一巴掌， 你又不长记性了是吧，皇上面前还敢放肆。 陈欢心里一酸，心道， 在轩辕凛面前放肆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，凭什么陈荣能什么也不怕。 他咬着嘴唇，委屈又愤怒。张晋忠摇头叹气， 你这孩子怎么不长长脑子，皇上那么说是为了堵住陈荣的嘴，那是偏向你呢，你不体谅皇上也就算了，还要给他拆台。 陈欢愣了愣，眼神一寸寸地亮起来，忽地挺直了腰板。 哼，我看出来了，做戏给陈荣看呢，皇上还是很看重我的，我知道。 他说完一溜烟就跑了。张晋忠还想着要怎么忽悠他，见他这副反应微微一愣，剩下的话被噎在了喉咙里。眼见陈欢跑得不见了影子，他才慢慢反应过来，轻轻叹了口气。陈欢也不是真的傻，有些事不是不明白，只是明白的代价难免让人不好过，便干脆自欺欺人。张晋忠忍不住回头看了眼御书房， 皇帝就是皇帝，做事只凭自己的喜好，哪里会在乎陈欢怎么想，不过是当他是个小玩意儿，现在还算称心，便也能包容。若是哪一日…… 他琢磨着，果然还是该把陈欢调出去，这见不着面总能消停许多，说不定时日一久他就把这段孽缘给忘了，能安安生生地做个奴才。只是要调走人还要轩辕凛同意，这却是个难题。张晋忠愁得一张老脸都扭曲起来，仍旧想不出合适的借口，却不想轩辕凛自御书房里出来，就吩咐他将陈欢调去太极殿，无诏不得出， 张庆忠愣住了，满脸都写着诧异，忍不住往宫门口看，那里陈荣正慢悠悠往外走，背影瞧着很有些得意。张晋忠一面应声，一面心里发苦，他这要怎么跟陈欢说？可比起这点为难，他更震惊于陈荣对轩辕岭的影响。这到底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？刚才轩辕岭明明不是这个意思，怎么忽然就变了，还变得这般彻底？说是调去太极殿协助贤王筹办祭辰，可无照不得出这话，就是要把人困死在里头。即便是张晋忠看惯了这皇家的冷情，可还是被轩辕岭的绝情给震惊了。张晋忠去寻陈欢传旨，轩辕岭就回了大明宫休息。和陈荣不过说了半刻钟的话，他便觉得心神俱疲，颇有些劳累，想清清静静地待一会儿，却不想一进大明宫便瞧见陈欢正在打理内务，将他的被子衣衫都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凉，忙忙碌碌的像只运食的蚂蚁。轩辕岭一愣，陈欢已经瞧见了他，小跑着凑了过来。 皇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累不累？ 他说着要给他捏肩膀。轩辕岭被他推着进了内殿才回过神来，眉头微微一拧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张晋忠没将朕的意思告诉你？陈欢脸一红，忍不住嘿嘿嘿笑起来，点头如捣蒜。 告诉了告诉了，皇上对奴才好，奴才都知道，奴才以后一定好好当差，不让皇上为难。 轩辕岭意外地看着他，他怎么也没想到陈欢是这副反应，这副懂事乖巧的样子让他心里微微一软，有一刹那生出那么一丁点后悔来。然而他很快叹了口气，陈荣将话说到那份上了，他也不得不给对方一个面子，不过一个奴才换了谁都是一样的。于是他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让陈欢停下给他揉捏的手。既然都知道了，那就收拾一下东西去吧。你本就是自太极殿来，这次去应当也不陌生，以后就在那里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吧。陈欢有些听不明白，呆呆的 啊 了一声，半晌没回过神来，只傻愣愣地盯着轩辕岭看。轩辕岭只当他不肯，脸色一沉。陈欢，你若是再敢抗旨，朕可不会轻饶你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